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23集。没过多久，邝大就知道蚩尤族类绑架自己是为了什么了。他见到了带有自己印记的一口箱子，毫无疑问，这箱子不是偷来的，就是抢来的。想打开这种箱子，的确只有邝家人才知道方法。在邝大的帮助下，箱子成功被打开了。箱子里究竟有些什么，邝大这种小角色也不可能知道。他只知道打开了箱子，自己越发没价值，于是更加小心，也更加卖力，以至于后来大家渐渐忘了他的来历，真把他当自己人派遣了。就这样，邝大东奔西走的参与了不少事儿。虽然说每次都不是核心人员，只不过是个跑腿的，但他处处留意，伺机打听，渐渐的让他知晓了一个大秘密。邝大说，听说早几代他的祖上，也就是邝祖，是跟皇帝一样的神一般的人物，这就是为什么开篇就来了一句邝祖类神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邝祖之后渐渐稀疏平常，和常人无异，只遗留一些特殊本事，比如可以以血为媒，但即便是这本事，听族里长老的意思，也会慢慢消失的。但是如果得到了麒麟精，那就不同了。得麒麟精者成神，得长生，是众口流传的事儿。不过人人都知道，最后一头麒麟百余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看到这儿，孟千姿心头一动，他想起神棍的梦境里那些神族人为篝火而作吟唱的哀歌。最后一头麒麟已经远去，金翅凤凰也活到了尽头，时间节点和先后顺序都对上了。而邝大探听到的秘密是，蚩尤族人派出一批精英，在祖山之畔净水源头找到了一只活的麒麟。邝大的兴奋之情简直溢于言表，龙贵在骨，凤贵在灵，而麒麟最贵者莫过于精。麒麟寿数2000，只得一精。麒麟能活2000岁，孟千姿是听说过的。麒麟有两个特征，一是长寿，二是送子，都微妙地契合上了自体繁殖。但麒麟精是个什么东西，他还真是没头绪。 寿数2000，只得一精，难道是牛黄狗宝一类的？ 再往下看，写着伏羲后人打卦神眼看命，曰精成之时，不语而飞，不面而面，即龙骨残片，凤凰翎，相为牙错，山鬼叩门。孟千姿头皮一炸， 山鬼，居然提到山鬼了。哦，果然提到山鬼了，难怪阎罗费尽心机也要把段太婆拉进这摊子浑水来。但是叩门和起天梯一样，是精灵九用之一，只不过也失传了，我们都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 最后一小句是奇穴自现，下下字后面是什么没写。孟千姿愣了一下，这才发现江练已经停下了，他持着笔，整个人就定在那里，像是等着谁来指引牵引。孟千姿暗骂自己失职，江练已经写完了，他居然醉心于看故事，忘了配合他了。他赶紧将这张纸抽到边上，重新给江练铺了一张新的，一手轻摁他后背，另一手握住他持笔的手腕，帮他做好伏案下笔的姿势。突然又生出了促狭之心，拿手去抚摸江练头发，怕惊扰了他，指腹只在他的发梢发面上轻轻蹭过，还耳语般的给他下指令， 来，乖乖的啊，继续画，画好了给肉吃。 江练其实听不见，但他本就是要继续画的， 所以孟千姿话音刚落，江练已经接着下笔，看上去跟俯首贴耳听命行事似的。孟千姿窃喜，仿佛占了江练天大的便宜，心里别提多受用了。不过他急着想要知道邝大的后续，又凑近前去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江练这次没写字了，笔在他手中上下左右搓动，拖拽出流畅线条，他在画画。孟千姿一下子反应过来， 这牛皮卷应该不止一张，正面是字，反面是画，但江练只看到了阎罗手中的那张，也就是说这一趟的确有所得，但得到的信息和路线都不一定完整。下什么呢？ 孟千姿又把江练写满字的那张纸展开了看，这一看简直是要气得吐血了。下字下头显然还有一句，而且就在这页上，但繁体竖版是自右往左书写的，阎罗当时又是手执地图，那句话恰好被他钻图的左手给钻住了。 这剑术。 夜更深了，山里静悄悄的，冷得渗人。景如斯惦记着江练贴神眼的进度，在帐篷里待不住，索性出来吹风透气。其他帐篷的灯都关上了，只有孟千姿的那一顶有光，这光被帐篷绿挡，再被大雾稀释，又浅又淡。山鬼进昆仑以来一直避免晚上亮灯，怕被侦测到。其实想想高处看这灯只是一抹纤弱萤火吧。 四姐，来一根吗？ 来一根，解闷儿，也去去寒。 他听到嗤啦一声，火柴燃起，这海拔这温度，打火机远没有火柴好使。再然后冼琼花递了一根点好的烟过来，景如斯接过来吸了一口，又徐徐吐出。冼琼花的脸笼罩在薄烟细雾里。 云南烟。 嗯，小熊猫，大姐喜欢给我送羊烟，但我抽不惯的羊味儿。 大姐那是从没留过羊，羊派头比段娘娘还足。哎，我说咱们千姿这趟是认真的？ 他拿嘴努了努孟千姿的帐篷，帐篷布上两个安静的身影偶尔相叠。冼琼花把烟在就近的石头上磕了磕，边说边掰手指。 咱们姿姐哪一趟不认真啊？第一趟家不要妈不要，要跟人私奔，说他两句他还要跳楼呢。第二趟王座不当了，还气得去祠堂发毒誓。这一趟那个腿呀、啊、我真是……哎， 那大姐什么意思啊？由着他和江恋好下去？ 大姐嘛，肯定要出来说话的。她原先是想跟那个神棍聊聊，估计是这些日子出了太多事儿，还没顾得上。 嗯，那你呢？到时候什么态度？ 冼琼花没立刻说话，他又抽了两口，这才悠悠地开枪。 江恋救过自己儿，现在不时性讲江湖了，但是江湖道义得承人家的恩。恩将仇报这事儿我做不出来，我没态度，你别问我意见，我弃权。 五妹怎么说？ 五姐也是这意思，你呢？ 哼，我景老四你还不知道吗？七个姐妹，从前往后数行四，从后往前数我也行四，中间派齐大强永不出头，哪边人数多我站哪边。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 哼，中庸啊，实用也好用。浑浑噩噩都大半辈子了。 正说着，忽见门帘一挑，是孟千姿探身出来。 好了， 神棍早在自己的帐篷里等得心焦，一听孟劲松过来通知他好了，忙不迭地奔了过去，中途又回来取氧气瓶。事情估计有大突破，还涉及到段小姐，他怕自己又激动。一进帐篷就看到冼琼花和景如斯头挨着头在那看有字的那张，另一张是路线曲曲绕绕的，但路线什么时候看不行啊？神棍眼巴巴地望着冼琼花他们，那目光简直是现眼极了。孟千姿也是坏，等到神棍抓心挠肝的不行的时候，才递了一个平板给他。 我拍下来了，不过平板在这容易没电，你抓紧。 神棍喜出望外，接过来急急打开，连道谢都忘了。江炼刚耗费了大元气，头昏昏沉沉的，有点提不起精神。听到孟千姿问他， 喝葡萄糖吗？ 他点了点头，不一会儿便有一只被掰开了插了吸管的葡萄糖送到嘴边。江炼伸手去接，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，握住了孟千姿的手。孟千姿的手微凉，在他的掌心中安静地微蜷了一两秒才抽出，然后借着起身之势在江炼的耳边轻声说了句， 你不要脸。 这句话一下子把江炼给说精神了。 我不要脸？我怎么不要脸？我拼着半条命在半夜贴神眼，也就握了他的手一下就不要脸了？我等等等等，想起来了，原来在说那件事啊。这小账本翻的倒是挺利落啊，在这儿堵着我呢。哼，怎么着？你能怎么着？这儿这么多人都在忙正事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 江炼瞥下了孟千姿一眼，换了一个更加舒展和从容的姿势，愣把葡萄糖喝出了红酒的派头，还把微甜的糖水喝出了带酒味的熏。别看神棍读得晚，但他看得快，很快就一脸愕然地看向江炼。 小炼炼，这就没了？ 哼，人要知足，怎么着，你还指望阎罗手里攥着大结局啊？ 江炼顺手从他手里接过平板，自己辛苦画的都还没来得及看呢。那头冼琼花先看完， 怪不得邝家后人没把这当回事儿，这又是蚩尤又是麒麟的，怕不是以为老祖宗精神错乱编的？ 邝家的路子是乡绅富户读书人，于三教九流了解的很少，反而是阎罗在湘西作废。湘西是个流传巫蛊、符箓、赶尸的地方，阎罗平日里听得多，再加上那口箱子确实蹊跷，他反而容易相信。 没错，而且建国以后，阎罗这样的人那是人民专政的对象，反正是走投无路，这样呢他反而能豁得出去。所以说时也命也，阎罗掺和进来也是因缘际会。 这技术不全，阎罗找到了龙骨残片还有凤凰翎，估计都是从这技术里来的。景如斯忽然抬头，一脸惊愕。 这里说伏羲后人打卦神眼看命，这莫非就是打卦看命？ 是啊，伏羲创八卦，后世那些熟悉卦术的人严格说起来都是伏羲传人。有一位葛达先生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，他就会打卦看命。 你知道葛达先生？ 那当然了，那是我的偶像。 冼琼花和景如斯交换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。 你觉得葛达先生看得准吗？ 那当然啦。 他不会看错？ 冼琼花反应过来，没再追问。 京城之时不语而飞，不面而面，这话怎么耳熟啊？ 水鬼的视频里有。 水鬼之所以动了去漂移地窟的念头， 是因为他们开金汤不断翻锅，而水鬼的祖师爷曾经给过暗示，说是漂移地窟在河流如肘处地开门，风冲星斗。至于适合开漂移地窟的时间，正是不语而飞，不面而面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京城。京城了，你们来吧。猪羊肥了，磨刀霍霍。 哼，现在年轻人不是总爱说坑爹吗？水鬼家这是反其道而行之，坑孙子啊。七妹，你说水鬼家这做派，我们山鬼奶奶会不会也坑我们啊？那个山胆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只在那儿挂着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用。我怎么越想越觉得跟个定时炸弹似的呢？山胆现在哪儿呢？ 四姐，你别吓人啊，山胆不是那回事儿。四姐，你赶紧安排人把山胆换个地儿，放在山贵斋，我这心里不踏实。 好。 孟千姿差一点憋不住笑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他把山胆带出玄胆峰林时，还挨了五妈一顿训，口口声声说这东西是要供着的，乱动太不尊敬了。这下好吗，成烫手山芋了，急着发落出去。他凑向江恋，看他手中的平板。 这里说集龙骨残片、凤凰鳞、香为牙错、山鬼叩门，可能是要集齐这些才能得到麒麟金。这个牙错是什么意思呀？ 这个啊，是最早的时候社会生产力发展很低下啊，那会儿呢没有箱子也没有盒子，那古人想收藏自己的私人物品怎么办呢？那就得拿兽皮层层包裹，然后用麻绳子或者是藤蔓什么的得捆牢，为了保险呢，一般都得打得非常非常繁复的那种死结啊，而且这个结扣啊拿手可是打不开的，通常呢会用石头或者是兽骨磨成锥形啊，然后才能解结。那这些被磨成锥形的石头啊或者兽骨就叫石错或者牙错，说白了吧，就是钥匙最古老的雏形。 箱为牙错，看来这个箱子是关键，要用来打开什么？难怪阎罗入昆仑时随行带的那口箱子，事成之后箱子也就没了价值，被弃置在此了。 江恋自上一次发问之后就一直看平板上的技术，没再参与讨论。他放大图片，把中间的几列技术看了又看，终于忍不住问了句： 你们不觉得这里有些地方逻辑上说不通，自相矛盾吗？蚩尤族人在祖山之畔净水源头找到了一只活的麒麟，这件事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